乱闯红灯，如果我们给他们传递一个微笑，这个城市会更加温暖。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你好，我是王 哥。你到底是谁？ 大家好，我是王哥。 声怎么那么老远呢？ 那个有个渐变的效果。 是，人老了就爱忘了开话筒嘛。 这就老了。 你比去年已经老了1岁了。 这、 啊、 其实我更愿意听到的是冻的啊，直播间比较冷。 冷吗？ 还行吧，笑话有点冷。 反正不知道您家里冷不冷啊，如果您家里边的暖气要是跑水，估计是不太好弄。 这是呱呱的、 啊、是吧。昨天下午2点多，北京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就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位家住通惠家园的居民说，哎呦，我们家那暖气管子开始出现漏水的情况。 怎么漏了呢？ 地板上有水渍啊。 啊， 你们赶紧过来看看来，需要维修。据说呢，这个小区的供暖啊归热力集团负责，人家客服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呢，就在电脑里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输入了这个居民的姓氏、联系电话、家庭详细住址以及报修内容，选择派单之后呢，这个系统就自动的把信息发送到相应的维修站点。 哦， 不到半个小时，人家站点负责人和两名维修人员就到人家居民家门口敲门去了。据说呢，这位姓张的先生啊，他们家住11楼，有一间卧室的暖气立管，你懂什么叫立管吧？ 竖着的嘛。 哎，湿乎乎的。 嗯。 哎呀，这立管中间呢装有一个活接头。 这是真不懂了。 就是一种非常方便能拆能卸的常用的一个连接件。 啊， 那这水呢就顺着这个连接头往下滴的。 嗯。 地板上已经全是水了。 啊，这儿漏了。 哎，后来呢人家检修人员检查之后发现啊，这事儿还不能赖在人张先生头上。 嗯， 这水呢是从楼上边往下顺下来的。 哎呦 啊，也就是说他们家11楼呢不是原发的那个点儿、 哦、 啊，需要上楼逐步排查敲门吧，挨家挨户往上查，直到了14楼这才找到这个漏水点。 嗯， 这时候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啊，人家维修站的负责人说了，说你这个逐户排查就比较头疼。 嗯， 经常出现居民家里边没人，你这没人怎么办呢？ 嗯， 就只能跟那儿等着。 是， 等到了这人家进了门，车才开始继续往前排查。 也不能跳着直接上另一层去啊、 哎、这就没谱了、 嗯、 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 嗯， 14楼这居民他们家还说呢，他们家那个立管啊， 嗯， 现如今都流行装修是吧？ 啊，是 吧？谁家装修呢？经常有一项浩大的工程， 嗯， 包暖气 啊，就把那些都藏起来。 没错，他们家那立管就整个把这个木头啊、就给围起来了。 嗯， 而且呢只在那阀门的位置留了一个特别小的窗口，顺着那个窗口往下看啊，就能看见细细的水流往外涌。 还真是他们家这儿开始漏的。 他们家是他们家，问题是拿钳子拿扳子，你从他们家那留着那小窗口根本就伸不进去啊。 那不就得破拆呀、啊、 破你乐意啊，要是你们家 那漏着怎么办呢？下边12、13、11楼这都跟着遭殃呢。 关键就是这就得跟人家商量，你要是完成这维修，你就得跟业主商量、 嗯、 哎呀，你们家这装修花多少钱装修的呢？ 啊， 哎呀，才5万块钱啊。行，那我把你们家这拆了行不行？ 才5万块钱。 对对对对，那不抛赔啊。反正就得跟人好好商量。 我估计他们自己家也得被泡、 啊、是，关键其实呢是按照相关法规，居民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允许把暖气立管包起来的。 嗯， 但是很多人为了好看嘛，啊，还是给它包起来，这也为维修带来很大的麻烦， 而且也不利于散热。 嗯，对，你这配合还好办，你万一有一刚装修新婚小两口就直接跟你较着劲，就不配合，你怎么办？ 也是一麻烦 事，对吧？人家热力人员就首先只能把水先断了，然后慢慢协调，直到居民同意之后，哎呀，再把它拆了，重新维修一下。 嗯， 这什么时候能思想转变？兴许到3月15号之后， 都停暖气了。 对啊，所以这就麻烦嘛。不过这户人家还是相当知书达理， 嗯， 沟通了10多分钟，人家就开始说行。 好嘛，10多分钟， 那你得把这个利弊跟人说清楚。 嗯， 维修人员立刻就到了地下室，还有楼上那设备层，关闭了供暖的水阀，然后为这个管道泄压，一切就绪之后，从下午4点半开始动工。这时候距离报修已经过去1个半小时了。5点左右，这电圈不是漏水那地方，电圈老化了 啊， 电圈呢也更换完毕， 暖气是重新加压灌水，整栋楼这个断热时间啊还行，不到俩小时。 这人家派单到来的速度很快，不到半个小时，但是连磨水皮子带维修什么的，花了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就是想说哈，这个昨天是供暖的第一天，我们还是想说，有的时候不暖和吧，这也不能全把这个板子打在人家市政供暖啊维修人员身上啊。 是， 有些人家里边改了暖气之后吧，他也不检修，然后或者呢是当时没事，过个三五年之后发现，哎呦，这垫片老化了，也容易出一些问题。 不过我倒好奇 啊，你说这十一楼跟着报销，报修啊，十四楼开始漏，那十二、十三楼两层的居民他干嘛去了？没发现家里被水泡了？ 这有些人家里边他狡兔三窟未必常住啊，是吧？你看你六处房产，对吧？ 那个什么，那个纸糊的也算是吗？ 你还有纸糊房产呢？ 以后会有的， 是吧？ 不过我倒好奇，你说这要半天不回来，这一回家发现地板都泡起包了， 哎， 这要是十一楼还没报修的话，你说这跟谁要账呢？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希望大家哈，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暖气片漏水不漏水。但凡您要是装修，按照规矩该不包的就不包，对吧？ 是， 该不换的就不换，或者您找专业人员来换，免得以后麻烦。 没错。 哎，今儿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说点什么呢？ 说点啥呀？ 麻烦吧，就是之前觉得挺好，之后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 双十一买东西啊， 这个 买之前挺开心的，等物流的时候这是一大麻烦啊。 这是你现在觉得，有好多时候都是之前想的挺好的。我就想那个女孩哈，头发上编那小辫儿，还不是那种过去那个，你听过小芳吗？ 就柳个姑娘叫小芳， 那种大辫子，就是编的特别细小那小辫子 啊。 我就想她拆的时候得多麻烦， 拆完了不知道吧，全都是玉米须子。 是吗？ 啊，对，特别好看 啊，都跟钢波丝，你也不知道谁是钢波丝，反正就是总之哈，这个用的时候挺好看啊，拆的时候很麻烦。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麻烦。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8，都能找着我们。 那大冬天的哈，这冻得嘶嘶哈哈的，这要是能在路边啊买一烤地瓜、烤板栗什么的。那简直感觉太棒了！ 你的追求也就是地瓜板栗。 这到了吃板栗的季节哈， 对对对对对， 该买就得买应季的食品嘛。 是，北京的糖炒栗子很好吃。 是吧？这要是来一包糖炒栗子的同时啊，您再来杯咖啡。 这个不太搭吧？ 不知道了吧？落伍了吧？哈，当懒人经济成为潮流啊，聪明的经营者也学会了捆绑销售。 不是怎么卖栗子送咖啡？ 不，买咖啡送栗子。您在店内购买咖啡，可以免费代购板栗。 还代购，还不是送？ 哎，这罗小姐哈，从咖啡店捧着一兜栗子出门之后啊，就立刻就在微信上发了条朋友圈， 说什么呀？ 这袋栗子老贵了，68块钱一斤。 呵， 他这栗子呀是代购的哈，位于地安门某板栗店。 啊，这我知道，打小我就住那儿，就是那个地安门那个地板对面啊。 是吧？ 有一卖糖炒栗子的。 对，出了大名了。 打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在边上卖栗子的，这都40多年了，你想想那栗子得多好吃， 是吧？每年的深秋都得到大家的追捧嘛。 是是是。 这前天罗小姐这又到秋天也想买袋板栗哈，那就去呗。去了之后发现排的长长的队伍啊，你说这么冷的天，你说这排一会儿受不了啊，这犹豫我要不要去队尾排呢？她一瞟啊，无意之间发现隔壁的咖啡店竖着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代购板栗不用排队。 哎呦，这不错，去咖啡店就跟姑娘说，我就买旁边栗子，你帮我排个队呗。 哎，这罗小姐就这么去了 啊。 罗小姐说啊，我一问才知道，这代购有代价，首先呢得在他们家买上50块钱的咖啡，然后人家才提供代购业务。 哎，那我不喝咖啡就要板栗呢？ 那不行啊，而且你就是喝咖啡，代购板栗也不是你想要多少要多少 啊。多少？ 50块钱限购3斤， 还不能来100块钱的。 哎呀，行啊，这喝咖啡这也值了哈。 哎， 那就50块钱点了两杯咖啡啊。罗小姐满怀期待的等着店员去排队，我在这喝咖啡，你去吧哈。没想到人对方从柜台底下拽出来一个箱子，从里边拿出了一袋已经称好的板栗。罗小姐说，哎呦，感情好，这人家也是不用去排大队，早就给买好了。 不，话说回来，糖炒栗子还是现炒的好吃。 你这放着都凉了。 对，凉了一皮了，然后也没那个咬，也不好咬了， 不烫手了就不带感是吧？ 所以 这对于这种名为代购哈，实则捆绑消费的模式啊，这大家伙也是褒贬不一 啊。 这懒人邓小姐哈，她就自称为懒人，她就觉得哈，既省去了排队买板栗的麻烦，也能一边喝咖啡一边吃，一举两得。可是罗小姐就觉得啊，这种营销方式有点丢失职业底线，反而说明经营者呀对自己的产品没信心。 人还说呢，说我就看着一位老人家啊，也进了店，跟店员好生商量半天。 啊， 那老人家说他实在是喝不了50块钱的咖啡， 就是 能不能通融一下，我买块你们家糕点也行。 哦，哎呀，老人也不容易，这天排队吃糖炒栗子。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如今做生意啊，这脑子就得稍微灵快点啊， 嗯， 您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嗯， 你说我就卖咖啡啊，咖啡 我就好奇，你说卖糖炒栗子他们家知不知道他们家栗子这么火， 啊， 能不能多开两家分店，或者咱自己有什么直营，或者他们自己啊弄一保温箱，咱派送上门， 啊， 咱代购网上下单，这也不是不可以啊。 你还不如跟人家说你别老卖糖炒栗子，你再开个咖啡馆，你把旁边那咖啡馆盘下来， 可不能因噎废食。 不管怎么说啊，这种捆绑销售，您有需求，您比如说像邓小姐那样无所谓啊，咖啡好喝，栗子热的凉的无所谓， 我愿意多加钱买栗子。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喜欢吃热口的栗子哈，个人需求不一样。 是 商业嘛，都是得看看实际效果好不好，兴许过了明年这模式就没了呢，是吧？ 兴许那咖啡馆它咖啡就卖不出去了。 反正那栗子卖的时间够长。 是， 啊，来看看很多人发来的微信和短信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麻烦。那实话开说，装修的时候为了好看，卫生间的这个地砖啊铺成白色的， 嗯， 哎呦，那叫一个麻烦 啊！ 落一根头发那也特显眼，总得老搞卫生。 哎，我教您一好招啊， 嗯， 您在网店上去买一种那叫什么头发收集器的那种扫把， 嗯。 跟普通的那咱们家那扫把不太一样， 嗯， 那东西它有静电哈，专门就吸附卫生间那个湿漉漉的头发和干漉漉的头发，干呱呱湿呱呱，反正就是干湿头发都能扫到一块去。 哎呀， 专门扫头发用的。 下回装修记着，地砖甭管是哪儿的都给它装黑色， 黑色的也明显， 啊， 装灰色或者棕色的可能是不明显。 为什么呢？黑色明显， 黑色的万一掉白头发呢，也是问题吧。 哦，你这是嘲笑我们老年人是吧？ 没有没有，没这意思。 反正总之哈，这事儿得提前想明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麻烦，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从这个京哈高速往前开，沿着这个日新路一直往南走， 嗯， 就能看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梨园狗市。 你去过？ 去过呀， 啊， 就不去买狗，我当动物园看不行吗？ 啊，反正您要是昨天下午您再去，就会发现有变化了， 嗯， 啊，整条马路两侧只有几个散户出摊儿， 嗯， 不远的地方呢，市场门口贴着一个宠物市场拆迁的广告。 嗯， 这不是昨天是周末嘛？啊，市场里边只有十几家店开张，顾客呢也没多少，更多的店面都是铁将军把门 锁上了， 啊，哎，玻璃门上只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哎呀，狗市里边专门出售泰迪犬的，你知道什么叫泰迪犬吧？ 就是那种长得像玩具一样的狗。 狗都像玩具。 就是那种毛特别卷， 对，巧克力色的卷毛狗， 嗯， 啊，这个有一个专门卖这种狗的商户老杨，一直坐在屋里边也没出来打招呼。哎呀，他说了，上个月啊，听说这狗市要搬迁， 嗯， 啊，如果这儿要是关门呐，我就可以退休不干了。 哎呦， 啊，老杨回忆了一下，从2004年开始，他就开始用三轮车拉着狗在梨园狗市附近当散户，啊，这也称散户哈， 啊。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是个狗贩子。从村里边几十块钱收大柴狗的幼崽， 嗯， 拉到路边来卖。当时一到周末，买狗的人都是从市里边开车过来挑狗，哎呦，那个跟赶集似的， 热闹， 非常红火。2007年，我们都从散户进了市场了。那时候那市场也特简陋， 嗯， 每家呢也就是一简易棚，门口呢也就画块地方啊，然后弄个展示台，开始跟那儿卖狗。 嗯， 哎呦，那年梨园狗市多热闹啊，一年到头全是人， 嗯， 摊位费一个月从几百块钱一直涨到万八千了啊，这狗价当然水涨船高嘛， 哎， 现在出价你说上万块钱买条狗那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柴狗除外啊， 啊是吧，啊，说到这儿呢，老杨有点感慨，说这些年梨园 梨园的生意养了一家的人呢， 有感情了。 不过老杨说了，从2012年开始他就起了退休的心，为什么知道吗？ 嗯，为什么呀？ 因为被骂怕了。 谁敢骂老杨？ 哎呀，不是骂老杨，就说梨园狗市 啊， 这梨园狗市的名声被几个黑心的狗贩子全给败坏了，几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有人开始在那儿买到病狗， 嗯， 星期狗，你懂吗？ 星期狗就是买回去活不乱跳的， 哎， 一个星期 就不 升天了， 哎，就是反正就走了啊。 嗯， 有的狗贩子还给狗染色儿， 啊， 泰迪这咖啡色原来是白色的， 说是加1000块钱买的棕色的，哎，结果一洗变成白的了。 反正被媒体曝光之后啊，那段时间人家老杨说：“哎呦，我真不敢跟别人说我是在梨园狗市做生意，害怕被骂呀。” 嗯。 老杨摇了摇头，感慨了说其实啊，咱这儿还是好人多，十多年的老摊位，你要是总卖那病狗，你能开多长时间？ 是， 对吧？说起来以后去哪儿，老杨倒是也挺轻松。 嗯， 说上个月啊，听说市长要搬啊，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想了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啊， 市长搬了，我就退休回家。哎呀，何去何从，随缘吧。 这心态还挺轻松健康的哈。 是，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狗啊，其实按理说，比如说国外很多地方，都是领养。 嗯。 啊，你比如说去这种宠物啊，专门收集这种遗弃宠物的地方， 是 领养一下。现在都成买卖了，非得是纯种的，怎么怎么样的哈？反正倒是真是得万八千的钱。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好多宠物啊，就不一定说领养的都一定都是这种身体上有残疾的不健全的狗狗， 哎， 也有好多可能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或者说家里发生了变化，实在没法养狗， 嗯， 主人也是割爱，把狗狗送到那样的地方集体去养。所以大家伙要是真有这样需求，不仅是狗，还有猫猫啊，其他小兔子这些动物， 嗯， 您要是有这时间的时候，都可以给它重新安一个家。 是，另外想说的就是您一定得有耐心，别两天新鲜。哎呦， 哎， 这小狗长得真好看，哎，我领回家去了。没两个月啊，不行不行，太烦了，嗯，送人吧。 其实那也是一条生命啊，嗯，是吧？ 不是，就是什么时候都得陪伴到老。 没错， 你既然有了这个心，就得坚持下去。 千万别轻易许承诺 啊！ 许了承诺，咱就轻易别改变。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今儿说麻烦。哎呀，这个不吃早的牛说，我们单位一帮人在楼市刚火的时候抖机灵 啊， 在东戴河往东，这得到哪儿去？不会进海里边儿？东戴河还往东买了房产 啊！逢人便说，我有个海景房，哎呦，怎么好怎么好 啊！ 如今半年都去不了一回， 为什么呀？ 忒远啊，路堵不好开车，没时间。想卖吧，你还不太好出手。 这大家伙都知道那边路不好走， 哎，你又不好管， 嗯， 哎呦，那个钱呐，头疼麻烦呐。 这张小辉说啊，先美后麻烦，那就是购物啊。 嗯， 断舍离做的不好，不舍收拾起来，那就麻烦大了哈。 是是是， 装不下呀， 房子越住越小，柜子越用越少。 嗯， 其实话说，咱上回不是说断舍离来的吗？ 是啊，扔嘛，精髓就是扔嘛。 你这个精髓说的太过于直白。 丢弃，舍弃， 送人， 嗯， 啊，也，反正总之哈，就是你要是想进一件新的，就必须要处理一件旧的， 没错， 是吧？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麻烦，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前天早上8点左右啊，有一小姑娘哈，在石佛营西里东站这个发往通州运桥建材城方向的911路公交车上，就开始哇哇开始哭。 哎呦，怎么了？ 这小姑娘啊，本来是一大早想坐公交车去上补习班， 嗯， 这中途估计也是孩子起太早了啊，睡着了，错过了要下车的站台，不知道停在哪儿了。 哎呦， 车上的乘务员邢铁平啊，听见小姑娘的哭喊声，就赶紧上前安抚啊。考虑到车辆这离终点站就差一站地了，公交车的工作人员啊，就说先把姑娘啊带回终点站，并且找到值班队长说明情况。而车队的工作人员也了解到啊，小姑娘今年才8岁，读小学2年级，这不周末早上8点啊要去上补习班。 嗯， 平常啊都是爸爸送他去补习班， 嗯， 就是那天家里有事儿， 嗯， 所以啊才让小姑娘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结果呀自己睡着了，也不知道哪是哪儿，这才着急哭了。车站的工作人员就立刻联系上了孩子的家长，也先缓解了一下家长的紧张情绪。 嗯， 这公交车驾驶员刘鹏飞啊，就利用了停站等点的时间，开着自己家的小轿车啊，送小姑娘去了补习班。孩子家长王女士非常感激车队人员的帮助。 哎呀，好人多呀，热心肠是吧？开着私家车送哪儿去了？ 送补习班了，最后就孩子都哭成这样，下了一大早上，都没能见到爸爸妈妈安抚一下情绪，还是得去补习班上课。 这孩子现在上学可得多苦， 姑娘才8岁，才上小学2年级，一大早遇着这么大一事，说实话， 不是 真心疼啊。 不过话说回来了，人家司机啊、售票员都是好心肠哈，而且做得非常好，我们给您点赞。关键就是这大环境裹挟着孩子，哎呦，你说你不上个补习班都不行吗？ 是，也不是不行吧。 哎呀，反正这要是我就不去了，半截指不定去哪儿玩去了。 你可别教孩子学坏啊。 啊，对，孩子现在已经不是我那个年代上学时候那个样子了。 教点好。 哎呀，反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麻烦，您生活当中遇见什么样的麻烦事儿，尤其是刚开始挺美，后来觉得麻烦的事儿哈，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4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华舒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舒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方向最内侧车道是有事故，提示后车司机小心避让。另外京通快速路高碑店的出京方向中间车道也是多车事故，后车的队尾排到了四惠桥，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朝阳群众前些日子再立新功哈， 是 某唱歌的因为吸毒 又给送进来， 哎，西城大妈、海淀网友，这都是北京的名人。 是 今年9月份啊，丰台他成立了个劝导队啊，这个队伍呢主要由社区干部、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有社区离退休人员、质保的积极分子以及社区志愿者组成。 人家丰台也不甘落后， 哎，这叫丰台劝导队。 是 平均的年龄大概是50.3岁。 哎， 今年9月的连续好几天晚上啊，这个丰台劝导队的小王估计岁数也不小了，当然在这队伍里边算年轻的。 嗯， 小王呢在南三环附近家门口溜达，顺带遛狗。 嗯， 哎，发现有一栋大厦里边有一些姑娘在晚间出入，细看这些姑娘呢，个个穿的哈，9月份的穿的跟7月份一样，差不太多啊， 露肉露的有点多。 哎呀，这不至于啊，天已经凉了，怎么还穿这么少啊？小王呢觉得挺可疑，于是呢马上把这个情况啊就报了这个辖区民警。 别说这小王这个还挺敏锐，挺警觉。 是是是，要我看我也能看出他们穿着有点不一样。 你会报告吗？ 那倒是可能没这觉悟， 看时间， 民警立刻就对这栋大厦展开了调查。 嗯， 后来发现呢，这大厦里边近期新开了一个歌厅， 哦， 里边存在着有偿陪侍现象，还有一些人员，据说呢，人家一般陌生的客人还不接待 啊， 而且必须有熟人介绍，这才往里边领。 这里边有猫腻啊！ 哎，民警还发现包房间还存在着一些淫秽表演， 这都是发现的。 据侦查员介绍说呀，这是一起以歌厅经理张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利用歌厅为掩护，通过招聘等渠道收纳这招收的这个陪侍人员，每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在歌厅的11个包房里边从事这些淫秽表演的服务啊。在充分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构架以及活动规律之后，人家专案组在10月22号晚上11点啊，组织警力70多人对这个窝点进行了取缔，一举抓获涉案人员60多人。据这个张某某交代说啊，他是从2013年在北京就开始 各大歌厅担任经理职务。 嗯， 不行啊，担任经理，担任了领导之后，就发现责任重，压力大，挣钱少啊，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跳呗，就是开始不停的跳槽。 嗯， 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他开始动了一些歪心眼儿。啊，而且呢，他说我利用这个地下歌厅这个建筑结构开了11间包间，一再叮嘱手下一定要接待熟人，不熟的、 哦、 一定不能接、 嗯、 啊。本想捞一把，没想到这不是被人家丰台劝导队的小王发现，来了个连窝端嘛。 这刚刚开业啊， 所以在这儿就想说，这别动歪心眼儿啊！你这个责任重，压力大，挣钱少，这个可以通过自己勤劳致富嘛，是吧？ 别动歪心眼儿，拒绝黄赌毒。 嗨，千万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干。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啊，昨天通报说，某快递公司小时工上岗工作的第一天啊， 嗯， 他就盗窃包裹内的那个新的苹果最新款的那手机啊， 嗯， 一台价值人民币7000多块钱， 7000多块钱， 而且啊，工作第一天之后就闪电辞职， 那是一天挣7000，谁还跟着干？ 这一看这就有事儿啊，是吧？目前犯罪嫌疑人包某已经被刑事拘留， 嗯。 这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接警啊，说这个某快递公司有一件从美国发到北京的快递啊，在到达客户手当中之后啊，一拆包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新款的手机被盗了。民警走访排查之后啊，锁定了这个公司曾经雇佣过的小时工包某。 嗯， 而包某啊，已经在10月4号辞职离开了。警察发现啊，这个人呢、啊，曾经先后在3家快递公司这些物流企业就职，并且多次出现了上岗几天就办理了辞职手续的情况，随后民警将其抓捕归案。经审讯啊，犯罪嫌疑人包某对他盗窃快递当中手机的事实供认不讳。经过调查，包某呢，2015年11月2号到某这个快递公司工作，第二天中午啊，就3号中午，就在这个公司的这个货库啊，盗窃了快递当中的手机一部，4号就辞职打包。目前呢，犯罪嫌疑人包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而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这也是没安好心眼儿，估计干这活就是想利用这个啊快递的过程当中，看看哪个包裹里边值钱，顺手监守自盗。 这还是说之前那个还有几次这样这闪电辞职的现象，是吧？能不能顺藤摸瓜挖一挖？ 是是是，看来是肯定是有问题哈。 哎，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些行业的门槛哈，得适当的提高一些， 哪怕就是临时工、小时工也是、 哎。另外呢，对于一些员工的教育，您得提前把这些利害关系，包括我觉得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我那天收一包裹，人大哥特别热心，还帮我藏好了，千万别让别人拿走什么的， 是， 对吧？还是希望这些管理层哈，多多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在这个顺义区京顺车管所停车场附近呢，有不少人前来办理这个车牌的司机， 嗯， 然后呢，这旁边还有一些人专门是干嘛呢？说，哎，我帮您车安车牌呗， 啊 啊，就是你新车，你领了车牌， 嗯， 跟他哪儿就能给安，当然了，不白干啊，你得收钱。 哦， 哎呀，昨天呢，记者也是把车停到那儿，然后一个戴着帽子的管理人员就开始收钱，旁边有一个穿红色上衣的男子凑上来就问， 嗯， 您是领新车牌吧？ 嗯， 需要安装吗？ 哦，不用不用 啊，就。不用就走，下边问去。别说问了几辆车之后，还真有一辆黑车进了停车场。司机下车之后，两个人交谈了几句，这司机就走向了车管所。没几分钟，司机回来，手里边的蓝色车牌就交给了这个红衣服的男子。 哦，就拿回来了。 哎，然后人家红衣男子随身就拿了一个改锥，蹲在上面就开始给你装。几分钟之后，车牌就给装好了。 哦。 然后这司机就掏了10块钱。哦，装这么一车牌10块钱。 嗯。 哎呀，记者数了数，半个多小时，一共这红衣男子安装了3副车牌。 这来钱来的挺快呀。 生意不错呀。 嗯， 记者发现安装车牌的费用还不一样，有一穿棉的衣的女子帮上一金杯车安车牌的时候，因为这金杯车啊前后保险杠有裂痕 啊， 这不是得多打一眼吗？ 啊， 你得交20。 啊，这一个窟窿眼20块钱。 哎，收费呢是根本没谱，看心情，看到底繁重程度。 啊， 那记者就问问啊，这个事儿到底归谁管？是自己能装呢，还是车管所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呢？ 啊， 记者就向这个车管所的窗口咨询了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领车牌的时候，你能不能安装一些，比如说提供这种安装服务？ 你们帮我们装。 哎，或者要不然你这样，你租我一改锥成不成？ 你借我点工具。 哎呀，这看来也不行，人说我们不提供这个服务。 嗯，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不是给了这些啊，旁边打零工的一些人的可乘之机， 嗯， 关键是这服务还是不到位不到家，是吧？ 是，而且大家伙也不能说为了省这10块钱， 嗯， 咱就不装了。 是是是， 不挂号牌上路的时候还是会被罚的。 那肯定的呀，新发的牌，然后你 不挂上路，你要是被警察叔叔拦下来，你说 那也就是说得自己带改锥去呗。 所以你说你能不能提供一些租改锥的服务，哪怕是便民服务呢，是吧？ 是呗。 过去这个满大街都有，现在好像越看越少。 嗯， 还是希望大家多有一些服务意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 嗯， 马大姐说，麻烦的事就是别把冷热水管包在墙里边。 哎， 我们家楼上就包了个水管，哎呦，总我们家漏水，找他吧，他还不耐烦，说他们家地都是干的，怎么会往下漏水呢？ 啊、这只管他们家，不管别人家。 哎、但是我说我们家房底不会下雨、 嗯、 啊，最后还是他们家的有问题。哎呀，包在里边的水漏，就包在墙里边的水管漏水。 哎， 这种人真是，你说怎么办呢？ 哎呀，和这样人做邻居，说实话还真是觉得糟心呢、啊。 是是是，有的时候在墙里边的水管漏了更麻烦。 对，老周说、嗯，本来我不想去补习班的，可是这叔叔还是给我送过去了。 哎、 你说刚才的那个小姑娘哭的那事儿啊、 哎？南河阳还说，哎呦，这个季节还是别养过这些宠物了， 啊、 猫身上全是毛啊，你怎么弄？关键是我没养过啊，我估计是身上毛不少。 就赶上也是换季，嗯、赶上换季的时候就那一查，反正不是说有那个主人特有爱心嘛，把那猫毛啊、狗毛啊弄一什么簸箕呗，收起来之后织个小毯子什么的。 嗯，可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呢是我们大城小事的小栏目《丰台达人秀》。 哎， 之后呢是新闻20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明儿见，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以人为主体，以创造为重点，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今天我们将来认识南苑街道创意达人杨玉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南苑街道东兴化社区，我被评为创意达人。 杨玉英是南苑街道的巧手匠，在业余时间他自学了手工绢花制作，将小家点缀得更美丽，将美丽传递给大家。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帮残助残，使得更多视力上有障碍的人可以获得一技之长。由他所做的一朵朵漂亮的绢花开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 就是2013年退休了以后，那么有那么一年吧，差不多就是春节吧，也想有一个突发心想，因为什么过节想送妈的送我母亲的花嘛，吃三十嘛，给我母亲编了一个国色天香，还编了有牡丹花，就丝网为我母亲那个做了那么一个两朵大花吧。后来这么着以后，过完春节以后呢，我呢就是又跟社区吧主任呀他们商量，我说咱们能不能为居民朋友做个活动，觉得后来他们说可以，然后呢请了是正好放假嘛，寒假把学生啊小朋友叫了一大堆，我们就是教学生做丝网花这活动。通过这活动以后呢，又主任说的咱们再做一些叫老年人也可以学，我可以还可以帮助些残疾人。通过跟残联联系，叫我什么就是能不能帮助这帮残疾孩子们有一技之长，我可以。完了这么着，我就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拿着我的东西，我自己去上那个商店去买东西。我记得有一个叫晶晶的孩子吧，因为我教他先编的珠子，后来做丝网花啊，抱走之哭，叫阿姨你真好，谢谢你，我又学了一门技术，说如果你以后阿姨再有什么技术活，你再学会什么你还教我来，我说可以，我跟你们参加我永远是一体的，咱们是一大家子，是一家庭的人，我说国家关心你们，我们也应该关心你们。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同样是来自于南苑街道，环保达人刘翠娥用旧衣服、旧布头、垃圾袋、废报纸等等精心设计，巧手剪裁，利用旧物变废为宝。他还组织了社区的环保时装模特队，展示环保时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也宣扬了低碳环保节能的理念，践行了低碳环保的生活意识。